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如果佢哋即係失衡呢就有问题。我甚至讲过记唔记得，譬如你话 schizophrenia， 即係以前啲人就叫做精神分裂症啊。咁但係香港一早即係已经十几廿年前就话呢个係错嘅，所以改咗就叫做思觉失调。咁、但係原来思觉失调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呢就係咩呀，就少咗一种元素就是、zinc。Z-I-N-C， 咁、你都法門都估唔到喎，你即係你諗住呢啲係心病㗎嘛。咁我哋成日一個說話叫咩呀， 心病還衰心藥。 還衰心藥醫嘛。但原來呢你讀歪啲就啱嘅。原來係心病還衰 心 係都係中文都係讀個心字。金字邊辛苦嘅心。原來係心病還衰心藥醫喎，你話係咪即係即係直情係呆咗呀，係咪即係明明係心病，但原來佢同我物質嘅關係係咁。咁密切嘅。好啦，咁但係呢當然有啲呢就唔係咁容易揾到嗰個源頭，但係呢都係好古怪嘅心病嘅所謂。咁、今日同大家分享些少呢，其實我係想加重我嗰呢個論點，即係話我哋嗰個心靈呢其實係幾咁硬件有涉即係 hardware dependent 咁解啫。咁當然呢最基本一個大家都會聽過，就係亦都係影響好多人嘅，亦都危害好大嘅，就係憂鬱症。其實憂鬱症咧係一個好大好大嘅類別，佢下面咧其實係分咗好多唔同嘅細分嘅唔同嘅病症嘅。咁但係總嘅嚟講咧，其實呢個憂鬱症係現代都市人咧而家我哋發覺嘅影響係越嚟越大啦。咁佢影響咧係會令到我哋即係當然係會真係令到我哋個日常生活受阻礙即係工作啊。 眠 下係啦，即係失眠啦、焦慮呀、即係恐懼呀、即係冇辦法同人有一個正常嘅關係呀、咁樣呢就當然就其中一個就係好憂鬱啦咁樣啦、但係又唔一定嘅，即係我哋其實憂鬱症呢個名呢係改得唔係幾好。 改得唔好。 depression 係啦，即係佢好多時症狀唔一定係我哋傳統意義上嘅憂鬱嘅咁但係因為佢已經存在咗咁耐，呢個名一時間好難改啦、英文就叫做depression 啦、即係 depressed， 咁又係呢個問題啦 ，Jeffy。譬如我成日話，唉，好佢呢排好 depressed 咁，哎呀，咁你快啲去睇醫生啦，咁你會唔會咧？喂，好 depressed 都好正常啫。譬如佢話，哎呀，今次咧我又考車考咗呢個五次啦，都肥佬啊咁樣，咁所以我好 depressed 咁。喂，咁又正常嘅喎，你唔 depressed 先唔正常啦，係嘛？五次都肥佬，咁你係咪 depressed 要睇醫生咧？就唔係咁啊，所以我哋日常生活所講嘅 depress 同埋即係精神病學入面嘅 depression 咧，其實係兩樣嘢嚟嘅，係啊，唔同意思嘅。但係佢個英文字一樣啊嘛，中文字都一樣啊嘛，憂鬱係嘛？咁所以係好弊嘅，其實要改名，不過冇辦法，而家即係你要有人好勁嘅出嚟話我改啦咁樣係嘛？咁以前都改過啦，思覺失調啊嗰啲咁樣嚇。咁但係當然咧，就 depression 去到最嚴重嘅咧，就 suicide 咯。係嘛，就係、自殺。咁呢個真係好奇妙嘅。你人最基本最基本嘅本能啊，正所謂留蟻就尚且貪生係嘛，偷生。咁你人最基本嘅本能就一定係自保㗎啦。點會去即係你係求生㗎啦？點會去求死㗎咧？但係原來咧，憂鬱症嘅好多病人咧，就係真係最後係求死嘅，就係自殺嘅。嗱，咁你話呢、這個當然你話。咁個電腦會唔會呢？咁當然即係科幻小說都寫過嘅，電腦自殺咁樣啦，係咪？但我哋而家都想像唔到啊。好啦，咁另外有好多嘅精神病呢，當然其實精神病呢可以講好多個禮拜都得啊。咁我又唔係呢方面嘅專家，當然我可以做功課，但係呢我今日就唔係重點到，即係我所以呢我就全部都係叫做蜻蜓點水咁樣介紹過啦、但有好多真係好奇妙嘅，同頭先個差唔多嘅，你覺得係同我哋個演化生存啦係相抵觸嘅，就係厭食 症。 呢樣嘢真係好奇妙，你點會諗到有乜理由我哋會有一個現象出現就係唔肯食嘢嘅咧？嚇！ 真係 係咪啊？即係其實我哋一個生物嘅演化過程入面，我哋呢啲咁樣咁有為即係生存嘅，我哋一直嗰啲咁嘅基因啊，所謂啦，一早已經淘汰咗啦，係咪啊？一早即係引致呢啲病症嘅，但係佢又即係俾佢保存咗落嚟。咁最出名咧，其實即係令到世人啊廣為熟悉，當然醫學界早好多啦，都唔係太多就講真。但係咧，世人熟悉嘅咧就係好出名嘅木匠樂隊。 The Carpenters。我唔知你有冇聽過佢啲歌，好出名，好多歌都出名。但係當時佢紅嗰陣時，你未出世啊。但係 The Carpenters 咧，主要就係兩兄妹噶嘛。嗰個家姐叫 Karen 啊嘛 ，Karen Carpenter 啊嘛，都幾靚女嘅。但係佢把聲靚到咧，同埋係即係個個人都話，而家事隔幾十年啊，即係起碼五十年啦。但係咧冇人取代得到佢，嗰把聲好獨特嘅聲線，又唱得好。兩兄妹唔係兩子弟講咗，兩子弟。但後嚟佢就係好後生，應該可能未到四十歲。就是厭食症死嘅， 有厭食症， 就是厭食症。這個 Karen Carpenter， 咁、當其時就好多人咧唔知嘅，唔知道就係、是、即係以為佢係咪受到乜嘢嘅打擊？係係嘛？其實係一種我哋叫精神病啦。即係所以即係啲人都仍然會覺得佢係用一個心理嘅角度去睇。 係， 但係後屘即係當地醫學界研究得多嘅時期咧，喂，厭食症嘅出現咧唔一定同。即係心理問題有關嘅、可能你嘅生活上樣樣都好如意、好順利嘅、當然佢有啲觸發嘅，有時即係你嘅生活上，如果真係遇到挫折，遇到好大壓力啊，或者即係甚至可能你撞個車，咁唔知點，佢係有觸發點，但係亦都有啲咧係冇觸發嘅，係嘛？無端端就你嘅，即係好陰功嘅嗰啲，係嘛？即係佢可能一樣嘢都係一帆風順，佢個人又好樂觀開朗嘅，噗一聲，就嚟咗個厭食症。咁就 當時有冇話受到好大壓力呢，譬如話成名啊。 咁嗰個就唔知啦，嗰、個可以去抄返嘅。大家有興趣可以上網抄返啦，即係 Karen 啊 ,Carpenter, 佢個厭食症係有咩觸發，亦話係真係完全係 out of the blue 啦，英文係話即係無緣無故啦咁樣啊。咁但係啦，厭食症一個啦，另外一個當然你啲人就好似比較易理解，就暴食症都有。暴食症，暴食症咧，當然亦都係同嗰個有啲人又真係同嗰個心理狀況有關，亦都同嗰個所謂內分泌咧。其實厭食症都係同內分泌嘅，因為你基因同內分泌咧係1221嘅嘢嚟嘅，即係你個基因出現問題，就令到你個內分泌出現問題，又令到你個腦功能出咗問題。其實係同一個因果鏈嚟噶嘛，因果鏈嚟噶嘛。好啦，咁但係有啲人就係咯，可能內分泌失調啊，有時咧佢就有一種叫做暴食症，佢食極咧佢都要繼續食。明知咧就係飽到不得了，同埋已經肥到隻豬咁啊，所以唔係嗰啲叫黐肥咯。所以好多人有個 obesity 咧，其實 obesity 本身咧已經係唔正常，大家知道啦嚇，即係對個健康唔好啦。但係佢可能咧都係一個果嚟嘅啫，即係佢個因咧，原來喺個大腦嗰度嘅。佢唔識停。自己繼續要食咁樣，即係有一種嘅強制性嘅。好啦，咁講到強制性咧，當然就一定要講 OCD 啦。OCD 考下你啦，嗱，其實俾一貼書你噶咯， 記得嘅，其實 係啊， 記得嘅，係佢啲強迫症， 係啦，冇錯啦，咁三個英文字母代表咩咧？ 係啦，哦，又 obsessive 就係你係非常之執著咁解，好迷戀，好執著就叫做 obsessed，compulsive 就係被人強迫啦，其實係俾自己強迫啊，就係 disorder。所以 OCD 咧就解稱咧就係我哋強迫症，強迫症咧好得意嘅又係嗱，你諗下，即係我都好難想象個電腦會出現 OCD， 即係咁講啊，除非你特登寫個 program 俾佢啦。佢最出名最典型嘅就咩？就洗手，有啲人咧佢硬係覺得對手咧好唔乾淨嘅，佢咧硬係要洗嘅，就洗到啲皮都損埋甩曬咧，洗完又洗，洗完又洗完冇耐，一陣間佢又覺得唔乾淨又去洗，然後又去洗。咁當然有啲人咧就有潔癖，你知道啦，潔癖其實呢個都係潔癖啊，但係都係強迫症嚟㗎，過分潔癖都係強迫症啊。譬如佢去到外面咧，係完全，譬如佢一定要帶自己嗰啲刀叉啊、筷子啊、碗碟啊咁樣嘅。但係如果冇嘅時期咧，佢就即係要攞啲咩酒精啊，係咁抹極，佢都覺得污糟嘅。佢係唔想食嘢嘅。咁呢個又係啦。咁另外有啲咧最典型嘅咧就係過分完美主義者。完美主義者係點啊？樣樣嘢咧都要擺到咧四平八穩嘅，即係全部你擺本書喺度啊，擺本簿、擺支筆喺度啊，嗰個交叉啊咁樣咧，佢全部都係要一係就平衡，一係就成直角咁諸如此類。咁有啲人就係譬如簡單噶，其實有一套戲啊，好似叫做《與敵同眠》啊，嗰陣時唔知係咪祖莉亞羅伯斯定邊個咧，就話嫁咗個老公，但係發覺老公咧後嚟係好古怪嘅，有暴力傾向，又有呢個強迫症，咁佢啊收尾就逃避佢啦，就遠離佢啦，但係點知佢老公係咁追佢喎，咁好驚嘅。咁但係有一次咧，佢已經搬到去唔知海邊一間屋嗰度自己住嘅。但係點知有一日翻到嚟咧，佢覺得有隱隱係可能已經有人入咗間屋度啊。咁但係佢又唔係好肯定，但係佢入到廚房，佢打開個廚櫃，發覺所有嗰啲罐頭、所有嗰啲樽咧，個焦子咧全部向外嘅， 因為佢一定要 係啦、啊，因為佢老公就係有呢個強迫症啊嘛 ，OCD 啊嘛，即係你有冇啊？你會唔會嗱？譬如我叫 你親身經歷咯，即係我以前去可以做類似唔知做啲暑期工咁樣，即係去嗰啲自閉症人病自閉症病人嗰啲咯。佢哋就係咁囉，佢哋要一定要嗰對拖鞋啦，係話一歪咗呢個角度唔同， 係 呀係呀，哇死咗一定要， 佢好唔舒服， 點都要係姨媽正佢， 周身唔舒服，冇錯啦， 其實呢做唔到嘢嘅， 咁所以呢個 OCD 呢真係好有趣，即係、啊、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少少嘅， 我都想講呢樣嘢，係呀，因為我都想問， 即係程度上嘅問題，譬如嗱，就算你掛條毛巾喺嗰、那個嚇嗰、啊那個架度啊，沖完涼或者洗完面啊，你嗰條毛巾歪嚟歪斜，你係咪覺得好唔舒服啊？你都要蹬翻正嗰條毛巾噶嘛？ 太亂啦，你間屋太亂，你又覺得 啦， 哦要濕 冇錯，但有啲人就好抵得嘅，所以即係乜都有嘅。咁所以呢個 OCD 又嗱，咁既然咧你講到頭先嗰個自閉咧，咪又係咁奇怪咯 ？Autism 啊，就自閉症。嗱，自閉症好得意嘅，佢係有男女嘅基因基礎嘅，即係佢個染色體啊，係唔同嘅 XY 染色體啦。因為自閉症咧係發生喺男仔嘅身上咧，係遠遠多於女仔嘅。咁佢又係有基因遺傳性啦。咁但係咧，自閉症又係啦，佢真係個大腦入面咧就欠缺咗啲嘢。 我仲記得一樣好得意嘅嘢講埋，就係咧佢可以食嗰啲嘢咧，佢一定要度。度個份量咯，即係譬如可以食， 係、哦、啦， 唔知食麥片，咁唔知度 份 幾克咁啦。 幾多份嘅麥皮啊？幾多份嘅奶啊？ 佢直情要幾克㗎？即係譬如話，我係大概講一講啦，係 啦。 咁啊，繼續啦， 係 因為呢個幾得意。係 啊 ，OCD 嚟㗎，真係㗎。咁當然另外有啲咧，大家都聽過啦。哇！即係千金小姐啊，即係富家小姐，但係咧周圍出去偷嘢。 係 嘛？ 成日都有 嗰啲叫偷竊狂啊， 係 叫 kleptomania， 英文叫 kleptomania。咁你又係㗎，其實佢偷嘢唔係為咗。真係佢冇錢買，所以去偷嘅喎。佢大把錢嘅喎，但係佢就 享受個過程， 佢就控制唔到自己嘅。佢就係、是，所以其實呢種係精神病嚟嘅。咁你我哋嘅大腦幾咁奇妙，幾咁複雜咧？點會有啲咁樣嘅嘢？咁當然有啲咧就係叫妄想嘅受害症，即係迫害症，係叫做paranoid 啊 ，paranoid 嚇。當然 paranoid 咧係有程度上嘅分別啦。但係有啲人咧嚴重嘅就係話，佢分分秒秒都覺得咧周圍嘅人咧係想害佢嘅，嚇、嗯。佢就係世界嘅中心啊！你可能呢個世界嘅存在咧，都係為咗針對佢嘅。咁當然大家如果睇翻即係差唔多一百年前咁滯啦，就魯迅寫過一本叫做《狂人日記》，其實都係咁上下噶。佢話周圍嘅人都想劏咗我嚟食嘅，係嘛？即係佢做任何嘢咧，佢都將要解釋為咧，原來係一個陰謀嚟嘅。係，唉，佢哋其實就係喺度磨緊把刀， 針對自己嘅， 針對 世界就去 set 個局俾自己。 係啦，呢種就叫做 paranoid 啦，係嘛？咁當然另外有啲簡單啲嘅，大家都聽過啦，即係幽閉恐懼症。有啲人啊嚇坐 lift 都好驚嘅，哇！你話停電熄燈啊，佢淨叫曬救命係嘛？咁同埋咧，我真係㗎，因為我屋企咧有間房專係睇戲㗎嘛。但我有啲朋友咧，成日都話唔好啦 ，Eddie， 我哋都係出廳睇啦咁樣喎。咁廳嗰個咧就50寸，但我間房嗰度有80寸，嗰個係一個即係拉落嚟嘅幕嚟嘅。但係佢成日都唔自在嘅，有時夾硬，其實我哋有好多人陪佢㗎嘛，起碼一睇到5、6個人啊，7、8個人啊嘛。咁但係咧佢唔睇得耐嘅。原來佢真係有幽閉恐懼症。嗱、但係另外一個先有趣喎。嗱，你話幽閉恐懼症都要有理解啊，因為我哋個祖先就喺户外啊、大草原 啊 咁樣，咁你驚啲山窿啊，或者跌咗落去咁啊。但係亦都有啲人咧就有曠野恐懼症嘅、啊，你聽過未啊？ 未聽過。 係啊，叫做 agoraphobia。咁 agora 其實來自希臘文咧，就係解廣場咁解嘅，即係好開揚嘅。有啲人又係噶，佢去到太開揚嘅地方咧。大草原啊，大沙漠啊，咁樣咧，哇！佢就係驚噶，佢真係要匿翻入車啊，匿翻入去啊，咁樣嘅。咁你識其實咧個大腦好有趣。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幻覺啦，幻覺同幻聽咧，如果真係嚴重嘅精神病人咧，係真係有個。嗱、如果大家有睇過好著名嘅，即係過身啊嚇，但係其實嚟過香港大學嘅，我嗰陣時喺香港大學做都十幾年前咧，就係、是、John Nash 納樹、我哋記唔記得介紹呢個博弈論啊？啊，就是、個 Nash Equilibrium 啊，納樹平衡啊。John Nash 啊，佢咪拍過套戲咁啊，羅素高爾做男主角嘅，即係 Jennifer 係咪 Connelly 啊，做女主角，佢咪就係叫做 A Beautiful Mind， 有你，終身美麗，有冇睇過啊？ 睇過，係啊。 你記唔記得幾得人驚嗰套戲？即係唔係得人驚啊，而係真係你覺得真係難以想像嘅，即係匪夷所思。佢開頭有一個咩咁啊？嗱，冇辦法，呢套劇透啦，不過呢套戲咁舊，劇透都唔緊要啦。講阿羅素高爾嗰陣時喺大學嗰度讀書，哇就認識咗個細路女，同埋認識個後生仔，即係然後一路同佢哋交往嘅，佢就時不時出現嘅。 咁但係你開頭喺戲度呢，佢就係即係做咗，所以個導演好精明啊，即係或者個編劇啊，佢係完全冇透露嘅，即係你唔知道，以為係一個正常嘅，唔知點樣嘅啲人識咗啦。咁當然佢有個同房嘅，個同房都覺得佢行為好古怪嘅。咁點解呢？原來根本嗰個後生仔同個細路女呢 係唔存在， 係唔存在，就係、是、a figment of his imagination， 係由佢自己虛構出嚟嘅。真係有啲咁嘅人，我亦都有幻聽咗，幻聽就成日聽到人講嘢。但其實係冇嘅，即係其他身邊嘅人聽唔到，但係你自己聽到。好啦，咁時間關係咧，我哋咧就休息一陣，翻嚟咧就即係從另一啲嘅角度咧嚟去探討我哋呢個心嘅奧秘。